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每年呢，一进入十二月，很多欧美音乐的爱好者呢就开始关注一个事儿了，什么呢？格莱美。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呢能够获得提名，引起关注，甚至得到荣誉。不过呢，在很多人看来，现在的格莱美呢真的是远不及以前的经典，尤其是1996年那一年。那一年呢，格莱美获得提名的作品，不管是在艺术成就还是市场的反响方面，都有着非常好的表现，这是后来很多年的很多作品都无法比拟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经文唱片在当年引进的专辑1996格莱美的喝彩。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很多经典的提名歌曲。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一起互动，说一说1996年的各位开始听英文歌曲了吗？那么最早让各位对欧美音乐产生兴趣的又是哪一首歌曲呢？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玛利亚·凯莉和男孩男人组合共同演唱的 One Sweet Day， 甜蜜一天啊。这是1995年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玛利亚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之中，并且呢成为她的第二支主打单曲。歌曲呢是玛利亚和男孩男人组合的成员们共同创作的，虽然说名字呢很像是甜蜜的恋爱歌曲，是吧，叫甜蜜一天嘛，但是呢其实创作的时候他们最先想到的并不是爱情。那么最早呢，玛利亚写了一段词，组合的成员们拿来一看，哎，这段词好眼熟啊，是不是抄的呀？这是在合作前不久，乐队的经纪人不幸离世，当时呢给他们写的悼词。和玛利亚写的那段歌词呢想表达的内容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于是呢组合成员们就把这个悼词修改之后补在了玛利亚没有完成的那个部分，修改了一下，后来呢这首歌就获得了格莱美的年度最佳录制和年度最佳流行对唱的提名。一起来分享来自玛利亚凯莉和男孩男人组合共同演唱的 One Sweet Day。 Kiss me alive. One Sweet Day 甜蜜一天，来自玛丽亚凯莉和男孩男人组合。很多经典的歌曲呢，即便是过了很多年，依然会经常的被人提起。在1996年，美国歌手库里奥凭借歌曲《帮派天堂》获得了当年格莱美的最佳说唱歌手。那么这首歌呢，最初是作为电影《危险游戏》的主题曲来呈现的，后来呢，在2011年影片《青蜂侠》之中呢，又把这首歌当作插曲。那2013年好莱坞的影片《付出与收获》的片尾也出现了这首歌，所以说可见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爱了。一起来分享来自库里奥演唱的《帮派天堂》。 As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take a look at my life and realize there's nothing left. Cause I've been blasting and laughing so long that even my mama thinks that my mind is gone. But I ain't never crossed a man that didn't deserve it. Me be treated like a punk, you know that's unheard of. You better watch how you're talking and where you're walking, or you and your homies might be lying in chalk. I really hate the trip, but I gotta low.As they croak, I see myself in the pistol smoke. Fool, I'm the kind of G the little homies wanna be like, on my knees in the night, saying prayers in the streetlight. Been spending most of the night. Look at the situation they got me facing. I can't live a normal life. I was raised by the shit, so I gotta be down with the hood team. Too much television watching got me chasing dreams. I'm an educated fool with money on my mind. Got my tin in my hand and a gleam in my eye. I'm a loped out gangster, set tripping banker. And my homies is down, so don't arouse my anger. Fool, death ain't nothing but a heartbeat away. I'm living life do or die. What can I say? I'm 23 now, but will I live to see 24? The way things is going, I don't know. Tell me why are we so blind to see that the ones we hurt are you? 帮派天堂来自库里奥。歌坛上呢，有很多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比如说美国女歌手琼·奥斯本。在音乐创作之余呢，她经常参与到公众事业当中，选举、投票、计划生育、妇女权益等等，都是她感兴趣的方面。当年他呢不愿意受大的唱片公司来摆布自己，于是呢他自个儿成立了一个厂牌，名字就叫做女性欢呼，可见呢他是非常重视女性的权益的。不过呢后来他意识到音乐不是只有写歌和唱歌发行专辑，那么在了解了商业合作的重要性之后呢，还是和大型公司签了约，并且呢在不久之后就发行了专辑《异味》（Release）。那么专辑当中呢 One of Us 我们中的一个为他呢赢得了不少赞誉，让他得以获得5项格莱美奖的提名，其中呢最佳新人的提名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琼·奥斯本演唱的我们中的一个。 One of these nights and about 12 o'clock, this old world's gonna reel and rock. Saints, they all tremble and cry for pain, for the Lord's gonna come in his heaven airplane. see if seeing meant that you would have to believe in things like heaven and in Jesus and the saints and all the prophets. 我们中的一个来自琼·奥斯本。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歌曲呢，很有可能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创作好的。在1994年的时候，英国男歌手希尔发行了单曲《玫瑰之吻》，推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喜欢。后来呢，这首歌还被收在影片《永远的蜘蛛侠》原声带中。希尔呢也因此受到了更大的关注，最终呢他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格莱美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和最佳流行男歌手三项大奖。不过呢，这首歌早在1987年就写出来了，而且呢最初希尔觉得这是一首很失败的作品。当时呢希尔在录音室当中寻找灵感，录制了四首歌的样带，但是呢对于录制成果他表示好尴尬呀，于是呢就把这些样带给收藏了起来，并且呢拒绝拿给制作人霍恩去听。那么直到很久很久之后，他在一个朋友面前播放了这首《玫瑰之吻》，那这个朋友也很不仗义，扭头就把这歌的存在告诉了霍恩。那之后呢，希尔在准备新专辑的时候呢，霍恩就建议他把这首歌拿出来，还是好好的制作一下发出来吧。一起来分享这首被雪藏了好久的歌曲《玫瑰之吻》。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larg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Baby, I'd like a thing 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Ooh, the more I get, I feel stranger it feels, yeah. And now that your rose is in bloom, a light hits the gloom on the grave. A man can tell you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baby.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arg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Yeah. 这是来自希尔演唱的《玫瑰之吻》，TLC 组合演唱的《瀑布》啊，这个组合猛一看很会念成一个这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品牌哈。那么当初呢，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歌曲当中的内容呢直击人心，不管是歌曲本身还是音乐录影带，都在呼吁人们增强防范艾滋病的意识。因为当时呢，这两个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很多受害者呢最后都选择了轻生。那么这首歌呢一上来就提醒大家，生活很美好，不要去跳瀑布，要坚持到广阔美丽的湖边去。好吧，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的是 TLC 组合演唱的 Waterfalls 瀑布。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就跟挑老公一样，必须挑靠谱的。 所以你靠谱的老公挑好靠谱的装修了吗？ 他选的全包圆装饰，给个电话400-606-8866让我打，说是让我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 VVIP 待遇。 全包圆可以，999一平米，啥都不用管，家具都管了，送的东西都是名牌，卫浴还是智能的 呀。看来我老公真是挺靠谱的， 这就打 400-606-8866，靠谱家装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歌曲开头给人的感觉呢怪怪的，以为不是什么正经的歌，但是往后呢听却觉得意外的好听，后来把歌呢放在了自己的手机里，碰到朋友呢就推荐出去，但每一次听了开头他们就拒绝往后听了。是这样的尴尬事件我也遇到过，就是你自己喜欢的歌满怀期待的推荐给别人，别人听完之后好吧谢谢。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这是1995年发行的歌曲，而且呢就在同一年这首歌呢发行了两个从演唱者到编曲完全不一样的版本。那最开始呢是乡村音乐歌手约翰·迈克尔·蒙哥马利演唱了这首歌，这也是他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发行之后呢很多人喜欢，并且呢在后来登上了热门乡村单曲冠军的位置。但是呢半年之后大家就把这歌给忘了，因为 All for One 四合一组合推出了另外一个版本，旋律呢没有太大变化，歌词呢也完全一样，只不过呢编曲和唱法从乡村变成了流行。那这个版本的传唱度呢要比原版高出了好多好多，一推出呢就挤进了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前五的位置，可以说呢成绩是非常耀眼了。一起来分享 All for One 四合一组合演唱的这首我可以那样爱你。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All for One 四合一组合。很多人呢对格莱美的印象总觉得它是和市场对立的，很多在市场上反响不错的歌曲却很难入了格莱美的法眼。95年的时候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发行了单曲 You are not alone， 你并不孤单， 如今看来呢，这首歌算是 Michael 最经典的歌曲之一了。其实呢，在当年歌曲也有超高的人气，发行第一周呢就登上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了公告牌历史上第一首空降冠军单曲。那么空降冠军单曲呢，就是上榜第一周直接登上冠军位置的歌曲，可见呢大家对于这首歌是多么的喜爱。但是呢，这首歌却没有能在格莱美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尽管 Michael 的名气啊，不用说了，超级大，这首歌的歌词呢也很温暖人心，但是呢，他只获得了一个最佳流行表演的提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非常经典的 You Are Not Alone， 你并不孤单。 Another day i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 Did you have to go? 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你并不孤单》。歌坛上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作品，比如说加拿大歌手阿兰斯·莫里塞特演唱的《你知道的》，这是他从加拿大来到美国之后不久就录制的歌曲，发行之后呢取得了很不错的市场反响，而且呢乐评人给出的评价也不错，这样刚刚来到美国不久的阿兰斯获得了很大的信心，是吧？别人认可我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尽管这首歌在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取得了都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在阿兰斯的家乡加拿大，歌呢却并没有那么火。当时呢，很多音乐电台都不肯放这首歌，因为流行音乐电台觉得这首歌太摇滚了，而且呢，摇滚电台觉得它呢又太流行了。结果呢，因为曝光量不够，当初呢这首歌就没有在加拿大的榜单上取得太好的成绩。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你知道的。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happy for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both. I know the version of me. Is she perverted like me? Would she go down on you in a theater? Does she speak eloquently? And would she have your baby? I'm sure she'd make a really excellent mother. Cause the love that she gave every day wasn't able to make it up for you to be open wide. No. And every time you speak her name, does she know how you told me to help her till you die? Till you die, but you're still alive. And I'm here to remind. I'm not quite as well. I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Did you forget about me, Mr. Duplicity? I hate to bug you in the middle of dinner. 你知道的，来自阿兰斯·莫里塞特的演唱。有的时候呢，歌曲的创作灵感真是只源于一瞬间的想法和灵感。在95年的时候，美国女歌手白兰地推出了专辑《Baby 宝贝》，这首歌呢几乎可以算是一首即兴创作的作品。当时呢，她和制作人因为新歌写不出来发愁啊，几人在一块儿，哎呀，脑子想破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一点灵感。直到第三天，制作人跟她说：“我们要在周五之前把这首歌交出来，要不然你随便唱两句吧，唱什么都行。”显然是崩溃了哈。那之后呢，制作人就随便找了一段伴奏让白兰地跟着哼唱，结果呢，在情急之下，白兰地反倒来了感觉，很自然的就把这首歌给哼出来了。后来呢，经过了改编和调整之后，就是这一首 Baby。来自白兰地。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胡迪与河豚乐队演唱的《让他哭》。 这个乐队呢很有意思，如果说以唱片销量衡量一个乐队是否成功，那么这支乐队呢算得上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乐队了。但如果说以乐评家们的评价来衡量的话，这支乐队呢就成为了当时最不受待见的乐队，是不是觉得很矛盾呢？而且呢不受待见的原因呢也很有意思，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是一支一夜成名的乐队。而且呢更有趣的是，外界越是唱衰他们反倒会越取得更好的成绩。当时呢他们选择和一家小唱片公司签约，但是因为专辑的制作经费问题，乐队和公司的关系破了，最后呢他们退出了公司，成立了独立乐队。那么就在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乐队是不是要完啦，他们呢拿出了专辑《破裂后的风景》，多么应景哈。这张专辑呢算是1995年最热门的专辑，一共卖出了1400万张。那么这一首 Let Her Cry 让她哭就成为了其中的热门单曲之一。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让她哭，来自胡迪与河豚乐队。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带来的影片是屠城血证啊，明天同一时间也是876再会啦。 She sits alone by a lamppost, trying to find a thought that's escaped her mind. She says there's the one I love the most, but time's not far behind.A dream. I say that I don't care, I just run my hands through her dark hair. Then I pray to God, you gotta help me fly away and just let her cry. If the tears fall down like rain, let her sing.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狂欢节开始了，新老客户来电订购92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新户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双十二本年度最后一个狂欢节，错过了再等一年哟。